蓝河这边心结已消，深呼吸了两口气后，继续和君魔校联系去了。 兄弟，十二点下本吗？ 蓝河问着。十二点，大家的副本次数刷新，都要开始忙碌了。 再看吧。 叶修说。 一起啊？ 不用了吧。 叶修汉，这人很有毅力啊，被自己抢过 boss 了，还拉拢之心不死。叶修抢 boss 的确有些许表明态度的意思，他不希望被三大公会拉来扯去，那样大家都没命地向他示好，就算坚持不受，日子久了，这份人情也很难消受。 兄弟客气了。 已经约了人了。 面对一如既往的蓝河，叶修也不得不找点借口。 谁？ 蓝河顿时警觉，难道已经在工会赶在自己之前了？ 朋友。 蓝河想问什么朋友，但又觉得这八卦的有些过头，只好无奈的。 那下次有机会吧。 啊，下次下次。 叶修敷衍着。蓝河悻悻地收了消息，这刚一收了消息，突然又想起一件事。 哎，兄弟，哥布林商人的手杀你得帮我。 哥布林商人是冰霜森林的野外 boss， 至少还没现身。 这个真约了人了？ 感情刚才是假的？这人说话还真是不带掩饰的。蓝河一边吐血一边顺手问了一句， 谁？ 霸气雄图。 靠！ 蓝河重重拍了一把键盘。纠结纠结纠结个毛啊，看看现在这事儿被人占了先头了。蓝河为自己的犹豫不觉后悔，看着聊天窗却不知怎么回下去。这个君魔校果然如细周和他分析的那样，是想吃遍所有工会啊。不过霸气雄图的人也够大气，自己这儿还在纠结中，人已经放下心结和把君魔校利用起来了。 唉， 蓝河叹了口气，最终也保持了风度，回消息说， 那到时可要针锋相对了。 哈，是啊，不用手下留情。 兄弟，以后的野兔 boss 所有副本记录我现在就都预约了，行吗？ 那个到时候再说吧，我这等级也赶不上你们的进度啊。 兄弟快点升啊。 蓝河一看这还真是个问题，他现在24，今晚刷几次副本就肯定25了，这君魔校却还在21上，这等级越差越远，到时他们都在挑战30级副本了，这人还在20多级副本里吭哧吭哧，到时把他们曾经破好的记录再洗一遍，蓝河他们想回头都不行啊，过等级了。三大公会的反应说实话也挺让叶修意外的，表现的都是相当大气成熟，不愧是经营多年屹立不倒的大公会。霸气雄图反应最快，薛枪手的事儿过去没多久，那个叶未央就来消息了，丝毫不提这个事儿，直接邀请同杀哥布林商人。待遇好说，但首要条件当然就是保证完成哥布林商人首杀的是霸气雄图。叶修没异议，哥布林商人这边他也有需求，原本是指望靠市场的，现在有现成机会当然不错过。前期伞要提升，要涉及的范围实在是太广，眼瞅自己现在都21级了，前期伞还没有全面升到15级，亏的这是银武，不然就有些落伍了。霸气雄图反应快，蓝西阁这边呢稍慢了些，从蓝河的话里叶修也可以看出他的纠结， 对此叶修非常理解，只可惜在这种时候有了情绪，结果就是失了先机。至于中草堂，叶修没那边的消息，中草堂的人一直没有和他正面联系过。要杀哥布林商人，可这 boss 随机刷新也说不上个时间。不过这么多年，大家也早已习惯这么面对了，反正都该先干嘛干嘛，发现野外 boss 时能去就去。所以这12点一到，人人依旧是组织着下副本。叶修收到了田七的消息，问去不去冰霜森林。高手凶杀血枪手主动招呼他们，让几人挺激动的，觉得和高手兄的关系又亲近了几分。一看12点到了，副本次数又有了，连忙主动联系。 差人吗？ 叶修问。 差呀，四缺一。 田七说。 哦，那我马上过来。 叶修说着。副本是每日必做的功课，是经验和经济的主要来源，就算没有田七等人邀请，叶修也肯定是要混野队的。和这哥几个一起，至少遇到自己需求的时候可以先挑，这一点可不容易。让军魔校到了冰霜森林后，叶修却是意外地看到了那个流氓小白包子入侵。 怎么是你？ 叶修奇怪。一扫眼前，月中眠又不在，小毛孩还在仇视自己。叶修也不知道，他根本没有月中眠的好友。 是我是我，跟着几位大哥多学习。 包子入侵非常谦虚。叶修却知这家伙虽是荣耀新人，但操作却是挺熟练的。 月中眠那小子白天玩一天了，下了陈玉妹子也说不能再通宵。 田七解释。 明天我也不行了。 慕云深很遗憾地说着。 高手兄你呢？ 田七借机打听叶修作息，从这3天来看，高手兄是天天通宵的。 啊，我还是晚上出没。 叶修笑着回答。说着组起了队伍，五人开始下本。这个包子入侵虽是新人小白，却是五人中等级最高的，有23级。大家聊着一问，才知这家伙玩起来太疯，开服那天直接24小时没休息，第二天胡乱睡了会儿，接着起来战斗。开服至今48小时，吃饭睡觉一共花掉6小时，42小时在游戏，基本可比大公会的轮番上岗。众人一阵唏嘘，开怪练级。叶修依旧坐镇中央指挥，一切都很顺利。 抛杀之后最好不要立刻正面冲上攻击，这是打怪还好些，如果是 PK， 有经验的玩家中了失明，肯定会第一时间施展横扫或是类似的攻击的控制身前。 叶修一边还抽空指点着包子入侵。 那应该怎么做啊？ 包子入侵虚心请教。 笨，绕身后呗，反正人也看不见了。 田七等人也七嘴八舌的当老师。 绕身后是一种办法。 叶修没有直接否定田七等人的教导，不过这个需要时间，有些浪费来之不易的几秒失明状态。其实最好的办法是不要用抛杀做起手招，把抛杀运用在连击中，在交手的过程中出其不意的用抛杀进行偷袭，同时你得保证即使没有打出失明，你也有别的选择。 意思就是不能把后继攻击完全基于在失明的基础上？ 包子入侵说。 没错，起手抛杀打出失明后进攻那都是老梗了，现在除了新人没那么玩的，除了新人也没人会这样中招。 那要是起手就是偷袭呢？能不能用炮杀啊？ 这个可以。 叶修回答完汗了一下，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现在连新人小白的思路都这么卑鄙。 但是一样不能把后期攻势完全寄托在失明上，对吧？ 包子入侵总结要点。 是的。哎，明白了。 包子入侵自觉学到了一招，十分满足，而后就开始在杀怪中演练，试着在攻击的过程中寻找机会使用炮杀。 NPC 的傻怪们对于这些攻击本来就不会像玩家一样还有扭头甩脸这么无耻的回避失明方式，包子入侵的炮杀运用看起来很不错。 哎，高手兄，啥时候再带我们把哥布林商人给杀了去啊？ 田七等人问着，这些家伙可是也有些贪心。 那个，我答应了帮霸气雄徒去杀呢。 霸气雄徒？ 田七等人纳闷着。 你要加入他们吗？ 没有啊。 那这是？ 就是帮他们杀一下哥布林商人。 打工？ 田七等人问。这词儿他们也不陌生，下副本之类的团队活动经常会有打工者，多出现在中低工会的副本活动中，因为这些中低工会实力不够，会有一些副本拿不下，为了拿到装备提高水平，有时就会外聘一些高手玩家加入队伍助拳。但打工这种事儿几乎是不可能出现在三大工会身上的，三大工会什么高手没有啊？什么样的副本拿不下呀？怎么样的 BOSS 打不过呀？他们就是游戏里顶尖的团队实力，如果连他们都对付不了，那也根本没有什么外来的打工者能帮上忙。但现在高手兄竟然受邀给三大工会打工，这可一点不像是在卖身呢，这种感觉像是求明星前来走穴一般，是收出场费的大牌。田七等人真是好生羡慕嫉妒恨呢，想到最开始还企图拉拢高手兄去他们月轮工会，真是无地自容，连三大工会都是付费请他出场，他们神之领域排名50开外的区区月轮工会，就是把会长位置让出来给高手兄都不够资格呀。正边打边聊，消息提示闪起，叶修翻开是叶未央。 哥布林商人出了 副本中啊。 叶修遗憾。 一样，全都副本呢，出来了联系。 叶未央说着。12点，20级以上的玩家不说全部，但绝大部分都在刷副本。新区第三天嘛，大家继续保持着疯狂的练级情绪。至于20级以下的玩家，出不了新手村，冰霜森林的事儿是完全与他们无关的。哥布林商人什么时候被发现，谁第一个发现，到底有多少玩家发现，这个谁也说不清楚。总之现在霸气雄徒已经收到了消息，立刻通知了工会成员，没在副本的已经赶去，在副本的加快副本进度，叶修自然也被顺利通知到了。 哥布林商人刷新了，咱们快点打，我得赶过去。 叶修这边也指挥队伍提速了。田七等人羡慕，手底下也不耽误，在叶修的强大指挥下进展急速，28分钟推翻了冰霜塞恩。除了副本，叶修联系叶未央，他们那边也已经通关，此时正朝哥布林商人出没地点进发。叶修问到地方后，立刻指挥军模校全速赶去。田七等人表示想看看热闹，叶修也没拦着。 冰霜森林的密林处是副本，外圈大面积比较稀松的地方就是练级区了。一路上叶修看到不少奔跑方向和君莫笑相当雷同的玩家，毕竟冰霜森林这边不比埋骨之地，这里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对野外 BOSS 有奢望的从来不会只是三大工会，不少工会也是积极参与这项活动，而且不乏成绩卓著者。毕竟三大工会之间相互的掣肘永远是一个可趁之机，会利用这一点的不止叶修一个人。 我看到你了。 正跑忽然收到消息，叶修一看是叶未央，左右一打量，果然看到了这家伙。叶未央一个邀请递了过来，君莫笑出副本后就已经退了田七的队伍。叶修接受邀请进队一看，显然是霸气雄图的第一主力队，队长正是他们的会长叶赌寒潭。 欢迎君莫笑。 叶未央在队伍频道里打字，发了个鼓掌的表情，下面一串人复制鼓掌。叶修也不含糊，回了个抱拳问候表情。双方会合直接语音交流。 人很多呀， 叶修说。 这次就不单单三大工会了，会来凑热闹的人很多。 除了中草堂和兰溪阁，还有哪些比较有竞争力？ 家王朝、轮回、烟雨楼、踏破虚空、百花谷、呼啸山庄、301朵、行了。 叶修发现叶未央有说起来没完的趋势。 只是哥布林商人而已，有能力杀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这么复杂的局面，君莫笑，你觉得什么是最关键啊？ 会长叶赌寒潭过来问道。 仇恨。 叶修一针见血， 哪一方能拉稳哥布林的仇恨，哪一方就可以占据主动。 但你要知道，拉住仇恨的那人相当于拉住了在场所有玩家的仇恨。 所以拉仇恨的人不能只有一个。 不能只有一个？ 对，组一支暴力输出队， 输出的控制要完全控制得住，保证随时随地任何一人听到命令就可以立刻 OT。 你到底是有多喜欢暴力队啊？ 叶未央吐槽。 这样会死很多人吧？ 叶赌寒潭说。 充分利用森林地形的话，未必会死很多。 叶修说。 具体怎么做？ 给我五个20级子午以上的输出，没问题吧？ 没问题，这个队里所有人都是子午。 我是成午。 母十四重。 那要什么职业？ 全远程最好。 我叫人。 叶赌寒潭说。显然他这一队里不可能带着五个远程打手。 人马上到。 叶赌寒潭消息联系后说。 武器资料。 稍等。 叶赌寒潭又去收集资料，然后逐一这边发出来。枪手系是完全的远程主打职业，除此法师系和魔剑士都具备一定的远程能力。叶赌寒潭召集到的五人，三个枪手系，分别是神枪手、枪炮师和弹药专家，另两个是元素法师和魔剑士，装备清一色的本职适合的子午。